唤醒、疗愈、创造，每个人的小时空都有力量安放自己的心灵。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芬，此时此刻我在这里陪伴你。今天我会和蜂巢的音乐家曼璇一起与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是纯真。我们每个人都曾经是孩子，都曾经纯真信任给予无忧无虑的快乐过，但是大人和周边环境的打压，让我们那个孩子受了伤，躲在我们内心深处阴暗的角落里。现在我们的身体长大了，但是那一部分的我们没有长大，还在黑暗中哭泣恐惧。我们害怕这一部分的自己，所以更进一步的打压它，让它不见天日。因此当内在孩童反弹的时候，却是谁也压不住的。它会让我们做出很多不理性，自己都会后悔或觉得愚蠢的事情，等到发现的时候已经太迟了。所以连接自己的内在小孩非常重要，如果和他有个良好的关系，他会激起你的童心，让你还是对世界充满了好奇与幻想，每天都能够活在当下的享受生活，开心的时候大笑，伤心的时候尽情哭泣，这才是够味的人生。今天我们就来欣赏一曲能够让我们连接到自己内在小孩，回归纯真的音乐，由音乐家何真真所创作的《橘色温度》。每个大人的心里都住着一个小孩，这首音乐以成人童话式的超现实的想象，勾勒出一个奇遇故事，献给心里保有安宁与纯真的人。现在先让我们一起来听音乐，稍后将由音乐家曼璇带领大家更深入地感受这首乐曲。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今天的音乐主题纯真，曼璇特别为大家安排了一首由音乐家何真真创作的可爱乐曲《橘色温度》给大家欣赏。音乐家何真真毕业于美国 Berkeley 音乐院，主修爵士作曲硕士，念书时曾荣获学校最高荣誉昆西琼斯奖，更在美国西雅图歌剧院指挥演出个人创作，风格广泛多元，是位全才型的创作艺人，出版多张音乐专辑，也制作了许多配乐，同时也出版音乐教学书籍，用音乐说故事，以声音演角色，是真真独特的音乐天分。他以成人童话式的超现实想象，结合图画与文字的创意人才，希望传递幸福温暖，带给大家一份爱的礼物，即如故事中的果果一样，学习面对自己的脆弱，怀着希望与勇气，在生命旅途中持续前进不退缩。三颗猫饼干以一位小女孩的声音角色展现真实的自己，一只猫和三颗许愿的猫饼干，化解了悲伤，不再孤单，不再寂寞，重新拥有了爱和关怀。独特暖色的音乐融合了流行、爵士、世界音乐、新世纪多样的作曲面貌，从音乐中可以找到一种沉静、简单不复杂、柔和的抚慰，有时又融进淡淡的迷幻色彩。一个十岁的小女孩和爸爸妈妈及唯一的哥哥住在一个拥有一大片橘树的山上，那里有她十岁以前的幸福，但是一场意外带走了她的哥哥，带走了她的幸福与和乐，也同时将她带离了那个只剩下孤单的家。小女孩的流浪旅程里出现了一只猫，这只猫让她的孤单得到了出口，她不再寂寞，而一位老婆婆的出现不但让她得到实现愿望的满足，也同时让她找回了爱和关怀。带着悲伤离家的小女孩回家了，带着在旅途中感受到的爱和关怀，以及学会的分享，回到了家中，重新拥有了幸福。随着音乐，躺扬在一个童话世界里，我们看见自己的影子在画面的流动中，进行一场关于爱的探索。三颗猫饼干所许下的愿望，让人想到生日时我们会对着蛋糕许下最希望梦想成真的愿望。当小女孩果果在树林幽香时遇见了猫，猫儿第一个愿望回应果果相遇时的友善，说起了人欲与果果建立信念相应，就是来自心的真诚，超越一切语言。第二个愿望，猫咪让果果在春夏秋冬四季的变化交替中，发现时间是疗愈伤痛最好的药方。最后一个愿望，猫咪让果果在人生的经历中深刻明白，学会面对脆弱，才能继续拥抱生活。最初擅长描写情境音乐的真真，只是即兴写了几段旋律，却深深触动了他绘画与文字写作的朋友，于是三个人便一点一滴用巧思建构了音乐童话，并在其中注入了他们对梦想的期盼。橘色温度以钢琴乐器作为果果拟人化的角色展开，三拍子形成一种旋绕愉快的舞蹈动态， 这段旅程让果果体谅家人的悲伤冷漠，了解一颗温热的心，让爱死灰复燃。从音乐里感受到自内心再度升起的爱，那最绚烂纯真的光芒，心再度开启的光芒。钢琴与竖琴分别担任段落主要旋律的主角，轻盈飞舞的音符唱出内在于困境中的领悟，与爱共舞，拥抱，敞开，给予与祝福。在这段过程中，音乐家真真回忆着音乐录音过程中最困难的事情，那就是回复最初的单纯来表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简单的音符却让拥有无数创作经验的真真感受特别不易，所以在这之中，音乐其实反而让内在学习了自我真诚、还原与点亮爱的疗愈之路。亲爱的朋友，希望你喜欢今天的音乐，让我们透过今天的音乐更了解，每个大人心里都住着一个小孩，只要静静的听，就会找到那最自在、纯真、平静的自己。灵魂是自由的，自由的心才有真实的爱。爱是一种探险，等待对方付出，不如自己先去实践。爱是一种自由，可以在任何时间进入心门，没有阻碍。爱是一种魔法，在真实的空间里还有梦存在的地方。蜂巢音乐陪伴你我的心，最后深深祝福所有的朋友。本节目由张德芬空间联合蜂巢音乐出品。